如有丢失者，立斩。安定门陶锦在，东直门刘安在，朝阳门朱英，西直门刘据在在，镇阳门李瑞，崇文门刘德新，宣武门杨杰，阜成门顾兴祖在得令。他停了下来，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停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还有一个门他没有说，这个门就是德胜门。德胜门是最为重要的门户，因为它在北京的北面，且正面对着野先的大军，一旦开战，这里必然是最为激烈的战场，这里实在不是个好去处。众人并没有等待多久，因为于谦很快说出了镇守者：德胜门，于谦。他用坚定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，这种眼光也告诉了众人，他没有开玩笑。文武大臣们又一次吃惊了，可让他们更吃惊的还在后边，因为于谦马上要颁布的是一道他们闻所未闻的军令：凡守城将士，必英勇杀敌，战端一开，即为死战之时。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，立斩。临阵军不顾将先退者，后队斩前队，敢违军令者，格杀无论。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军战连坐法，此后的明代名将大都曾采用过这一方法。听到这杀气腾腾的语言，众人仿佛不认识这个正在说话的于谦。就在一个月前，他还是一个从未指挥过战争的书生，还是儒雅的文官，是一个言谈温和、脸上始终保持着沉着镇定的表情的人。此刻的于谦依然沉着镇定，却似乎变了一个人。他已经成为了一位意志坚定、果断严厉的战场指挥官。在残酷的战场上，弱者是无法生存下去的，只有最为坚强刚毅的强者才能活下来，并获取最后的生命。于谦就是这样的强者。看起来会议要谈的问题已经谈完了，似乎也该散会了。正当众人庆幸从于谦那令人窒息的军令中解脱出来的时候，于谦下达了他最后一道命令。于谦把手指向兵部侍郎吴宁，下达了他最后一道命令：大军开战之日，众将率军出城之后，立刻关闭九门，有敢擅自放入城者，立斩。听到这道命令，连石恒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武将也被震惊。这就意味着，但凡出城者只能死战退敌方有生路，如果不能取胜是必死无疑。哇，真是豁出去了！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于谦，他们这才意识到，于谦这次是准备玩命，不但玩他自己的命，还有大家的命。于谦毫无惧意地看着这些惊讶的人，数十万大军毁入一旦，上皇被俘，敌军兵临城下，国家到了如此境地，难道还有什么顾虑的吗？若此战失败，大明必遭前宋之覆辙，诸位有何面目去见天下之人？拼死一战，只在此时。于谦是对的，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，如果失败，北方半壁江山必然不保， 大明的国运也将从此改变。这场战争于谦输不起，大明也输不起，所以于谦为守护城池的人和他自己留下了唯一的选择，不胜就死。与会众人终于散去了，于谦也回到了他的住处，准备出发作战。之前那坚定强硬的讲话已经成为过去，现在他要去做的是实现他许下的承诺。自古以来，发言讲演是容易的，但实干起来却是艰难无比。很多人口若悬河，豪言壮语呼之即来，能讲的江水倒流，天花乱坠，但做起事来却是一无是处，瞻前顾后。古代雅典的雄辩家们口才极好，擅长骂阵，指东喝西，十分威风。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长枪一指，便把他们打得东倒西歪，四散奔逃。辩论和演讲从来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啊，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。下命令是容易的，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击败敌人，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，无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对于于谦而言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于谦看着房中准备齐备的盔甲，他知道不久之后他就要脱下身上的功夫，穿上这套只有武将才能穿的铠甲，第一次走上战场。于谦，你真的毫无畏惧吗？不，我畏惧过，我并不是武将，我没有指挥过战争，没有打过仗，没有亲手杀过人。在过去20余年里，我的工作只是在文案前处理公务和政事。那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挽救危局，指挥战争？在我看来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走上战场去指挥你从未经历过的战争？是的，是的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少年时，我曾立志做一个像文天祥那样的人，无论寒暑，我在孤灯下苦读不辍。踏入仕途，我曾青云直上，也曾愚不得志，曾经登堂入室，也曾身陷牢狱。经历了数十年的磨砺和考验，我终于走到了这一步，我已无所畏惧。于谦实践了他的抉择，穿上了那套沉重的铠甲，离开了他的住所，向德胜门走去。在那里啊，他将获得他人生中最大光荣。10月11日，北京保卫战前锋战开始。野先原先认为啊，这个京城已经是个空架子，只要兵临城下，自然会不战而胜。可当他来到北京城下整兵出战时，才惊奇地发现，那些他认为绝对不堪一击的明军已经摆好阵势，在城外等待着他。野先是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人，单从气势上他就已经看出，守在门前这帮人是来拼命的，实在不好惹。但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不能不打，于是他决定先试探一下。他选择的目标是西直门。在他的命令下，上千名瓦剌士兵挟持着俘获的百姓向西直门发动了试探性进攻。西直门的守将是刘据，他迅速做出了反应，派遣部将高礼、毛福寿迎敌。瓦剌士兵还没有从土木堡的胜利中清醒过来，他们依然认为眼前的明军会像土木堡那些人一样任他们宰割。其实在战争中，饿狼和绵羊的角色是经常替换的，这一次 主演饿狼，是明军。在土木堡之战中，他们很多人都失去了自己的战友甚至亲属，满腔怒火正无处宣泄。现在这些杀戮自己同胞的仇人竟然敢找上门来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此仇不报，更待何时？于是他们抽出腰刀，瞪着发红的眼睛，大呼杀敌，以万军不挡之势向瓦剌兵冲去。瓦剌兵惊呆了，在他们的想象中，这其实是个美差。那英明神武的也先派他们前来是接受投降的，他们可以优先进城抢夺一番。可是到了这里，他们才发现迎接他们的是一群杀气腾腾的人和他们的大刀，瓦剌军一触即溃，四散奔逃，数百人被杀，挟持的百姓也被明军救走。当野先看到逃回来狼狈不堪的瓦剌士兵时，他已经明白眼前的敌人不是牛羊，而是虎狼。对付这样的敌人，如果硬拼是十分危险的。正在他踌躇之时，那个超级卖国贼喜宁出场。他向野先建议，目前不要与明军开战，应该躲避其兵锋。自己已经想好了一条计谋，必能不战而胜。喜宁的计划是这样的：首先在城外扎营，然后派人通知明朝大臣，就说太上皇朱祁镇在这里，要他们派人出来接驾。这条计策的毒辣之处在于，有意把朱祁镇放在显眼的位置，并公开通知对方前来迎接。如果对方来接，就可以谈条件，索要钱财和利益；如果不来的话，明朝就会理亏。从礼法上讲，也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卖国贼更为人所痛恨，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呀。一道难题摆在了于谦面前，他会怎么应对呢？这个在我们看来很难的问题，在于谦那里却十分简单。他立刻派出了两个人去办这件事儿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叫赵荣，另一个叫王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两个人的官职，王富是通政司参议，赵荣是中书舍人，在去谈判之前临时才分别提升为右通政和太常少卿。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人事升迁和派遣决定，奥妙在哪里呢？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官职就明白。通政司参议和中书舍人是多大官呢？一个是正六品，一个是从七品，也就是说王府和赵荣这两个人都是芝麻官。这种人在下层官员中是一抓一大把。那么他们升迁后的官职有多大呢？左通政和太常少卿样都是正四品，这个正四品也就是厅局级干部。于谦的意思很清楚，他压根儿就没有把野先的话当回事儿，派这么两个小官出去，无非是做做样子，应付一下而已。野先同志在这个城外苦苦等待着朝廷大员来和他谈判，来恳求他放回朱祁镇，然后拿着大批的金银珠宝风光一把。可他等来的是什么呢？两个六七品的小官临时给了四品级别，跑来和他谈判。这不是谈判，这是调侃，是侮辱。更可笑的是，野先对着明朝的官制和人员并不清楚，他还一本正经的要和对方谈判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两个人应该是大人物。而王富和赵荣也是一头雾水，他们本就默默无闻，别说代表国家出来谈判，平日他们连上朝面圣的资格都没有。在高官云集的京城，说他们是官都是抬举他们了。这两位仁兄估计不久之前还在大堂坐班，瞬息之间就被告知自己官升四品，并被派任驻瓦剌代表，即刻出行。 既未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 更谈不上什么空乏其身，突然就天降大任了。谈判双方一个心里没底，一个自以为是，这谈的是什么判？眼看也先就要成为外交史上的笑话，死太监卖国贼喜宁先生又出场了。他十分清楚，这两个所谓的谈判代表不过是两个小人物，便告知也先回报王府和赵荣拒绝和他们谈，并表示他们的谈判对象仅限以下四人：于谦、石亨、胡莹、王直，除此四人之外，其他人不予考虑。于谦对此的答复是：不做答复。你嫌小？嘿嘿，大爷我还不伺候了。他撂下了一句十分凶狠的话，算是给了回复。我只知道手上有军队，其他的事情不知道。也先别废话了，你不是要打吗？那就来吧，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这个也先真的愤怒了，他曾经天真的以为城里还会派人出来，并满怀诚意地站在土坡上张望，但时间慢慢的过去，别说人呐，连狗也没有一条。他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严重伤害，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又被忽悠了。他自己也应该为多次上当被骗负有一定责任。我查过野心同志的年龄，正统14年，他已经42岁了。所谓四十不惑，到了这个年纪性格竟然还那么天真，被骗也实在不算冤枉。要说的打仗，野心算是一把好手，但要论搞政治权谋，他和明朝那些久经考验的官吏们比，水平还差得太远呐。到了这个地步，玩手段玩不过，退回去也不可能，只剩下一条路：攻击，用武力去征服你们。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。此刻的于谦穿戴整齐，跃马出城，立于大军之前。在他的身后，德胜门缓缓地关闭。于谦面对着士兵惊异的目光，斩钉截铁地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心意：中日谈论忠义又有何用？现在才是展现忠义之时，报国杀敌，死而不弃。士兵们这才明白啊，这位京城的最高守护者兵部尚书大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战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。此刻的于谦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指挥官，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，这个瘦弱的身影代表着的是勇气和必胜的信念。秉持着信念的军队是不会畏惧任何敌人的，是不可战胜的。野先失败的命运就在这一刻被决定。瓦剌大军终于发动进攻，他们的目标是德胜门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！ 986阳光头条，2017年3月19日，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宝马授权经销商北京汇宝行正式开业。作为宝马大家庭中的新成员，

1934年的春天，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一行教育专家，应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邀请，到山西的太谷县考察孔祥熙主办的明贤学校。返回太原的路上，顺便去了太谷县北光村的曹家。事后，同行的留美归来的女作家陈恒哲写了一篇名为《从北平飞到太原》的文章，其中写道，在途中我们中间有一群人顺便到了一个北光村中，去看了一个姓曹的大家族。这家族的围墙似乎比孔氏老宅的还要高，并且在宅内的各院间还有同样的高墙，故在这一院走到那一院时，使我不由得不想到永巷这一个名词。内房也任人参观，年轻的妇女们都是天族，也还大方，各室有极其精致的家具，一切都很富丽堂皇，还有电灯电话，却是本宅自设自用的。据说此族的家产从前有6-7百万，现在却少得多了。宅中的人口在20-30年前有50多位，如今只有20-30位，连下人只有50-60人了。全家的最上层是一位老太太，她的儿子大约便是招待我们的那位主人，叫做张府的。这人很像精明老练，但下一辈的却有2/3是驱背耸肩、苍颜削颊的。不过他们的礼貌都很好，款宴奉茶，亲自招待，和昨天下午孔氏族人的殷勤款待一样。这是60多年前走进过太谷曹家的一位现代知识女性的亲笔记录。北京大学蒋校长印象中的太谷写了8个字，从楼耸翠，远与蔽天。然而这从楼耸翠，远与蔽天的豪宅，却是这位现代知识女性不由得不想到永巷。什么是永巷？永巷最早在汉代是指皇宫中幽禁嫔妃和宫女的地方，后来指皇宫中嫔妃的住所，最后引申为深巷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《无题四首》中就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樱花永巷垂杨岸。”陈恒哲自己正是从这样一座封建的老宅中挣脱出来的新女性，所以走在这高墙窄院中，联想到了幽禁女性的永巷。也正是在陈恒哲这样的新人心中涌动的新思潮，造成了晋商日渐衰落的时代背景。这座曹家大院是晋商巨富山西太谷北光曹氏家族福禄寿喜4个大院中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寿字院。这座大院坐北朝南，北东南三面临街，西面原来是一座树影婆娑、鸟语花香的曹家花园，如今早已荡然无存。我们从楼宅顶上的平台俯瞰整个三多堂，就可以看到一条东西向的甬道将整个建筑群分为内院与外院2个部分，南北向又有3座由前中后3个院落串联而成的楼宅院，另有2座并列其中的偏院，同样也自成体系。这3座相连的楼宅大院和2处偏院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。东院是曹家4门刘清堂所建，中院是曹家5门三多堂所建，西院是曹家7门五桂堂所建。到了清朝光绪年间，4门和7门的后人将这2处院子卖给了三多堂，又经过了三多堂几次的彩绘修缮，才成为今天三多堂的格局。有趣的是，这3座楼宅大院虽然出自不同主人之手，但结构布局却是如出一辙，可见曹氏一族族人的审美趣味与伦理价值完全相同。这3座楼宅大院是由倒座楼、前院、 过厅、后院、主楼、偏院组成。平面布局为并列的三座二进四合院和二进四连环套院，东西院的东墙辟有垂花门与偏院相通，它打破了一般富商传统建造民居住宅的风尚和建筑格局，即二进四合院为外三里五，即外院三间架，里院五间架的格局，而三多堂的里外院都五间架，两厢各有房舍五间，院庭十分宽阔，屋檐梁椽等木结构上饰有彩绘，屋脊保留完好的砖雕莲子垂花、如意垂花和勾连万字、寿字、喜字。透过大厅向里院看去，主楼底层基座引线更感等级森严，体现了曹家财大气粗、家大业大的官商气魄。建楼的当年正是曹家处在鼎盛时期，可以多多少少看到山西富商巨贾的面貌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你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厅堂是传统住宅建筑中规格较高的建筑，所以明清两代的过厅厅堂是传统宅院建筑中规格最严格、厅室最讲究的建筑。明清两代对厅堂不同结构的等级有明确的规定，在明史中就有记载，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，禁用斗拱彩色，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。曹家西大院的厅堂是五间八架，而东大院的厅堂则是五间九架。但是昔日那些做工精致的隔扇门和槛窗都已不知去向，如今只留下一根根斑驳寂寞的立柱，相对无言，平添多少沧桑之感啊。西大院的这座厅堂，厅长16米，宽13米，高8米，从外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扇扇做工精致的隔扇门将厅堂密闭起来，厅内方砖漫地，大梁滚金，房顶上的12根横梁中最粗的4根用金粉做底，再会彩画，画的是凤凰戏牡丹。曹家不惜代价雕梁画柱，堆金立粉，斗拱飞檐，装饰十分考究，可见当年的富有和铺张。可惜的是，这些彩绘在1938年日军抢劫三多堂时，连厅堂大梁上的金粉也用刺刀一点一点地刮走。现在从大梁上那一闪一闪的金光中，还依稀能看到曹家昔日的影子。这座厅堂除了议事外，请客时宴席就摆在这里。当年宴请蒋梦麟和陈恒哲，也许就在这间厅堂里。这些中国最早受过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，早已看穿了这数百年的商业望族最后必然没落的命运。穿过大厅进入里院，三层明楼凌空而起，东中西三座楼宅大院的主楼连在一起，长66米，宽8米，高17米，底层墙厚近2米。在300-400年前，建筑如此高大宏伟的民居实不多见。楼的地基坚实，全部用木桩打进地层，然后再用砖灰土混合灌注，地面加砌近2米高的石条缠腰才开始砌墙。主楼的窗户为斗拱形，墙体厚度逐层递减，有效地减缓了墙体的自身重量，有很强的抗震保暖功能。主楼门前有9级台阶，西楼宅院主楼的台阶两旁有花岗岩浮雕的护栏，石栏上面有雕刻精美的小狮子，每侧石栏上有4只，两侧加起来共8只， 再加上下面这一边一只的卧虱，一共有十只，四只、八只、十只，这些数字都是寓意着事事如意、时时发财。护栏上的图案还有浅浮雕、戏曲故事和种种吉祥图案，像牡丹花和白头翁，寓意富贵白头；松鼠系葡萄，寓意多子多男；一蔓干枝缠枝莲，寓意财源滚滚、腰缠万贯；蝴蝶菊花，寓意长命百岁；还有琴棋书画、丹凤朝阳、喜相逢、金玉满堂、麒麟送子等吉祥图案，祈愿宅主人富贵吉祥、万事如意。就是这扇主楼的大门，铁皮包裹，上面布满了一个个的铁钉，这些铁钉也要组成五福捧寿的图案。福即福的谐音，寓意着福如东海。三多堂大院有两个偏院，即东院和西院，其结构布局均是正楼两层，楼门用铁钉卯着，前后院各有东厢房五间，为内宅女佣居住。偏院是男人不能随便出入的禁地。东偏院的正楼里为祭楼院，摆放先辈牌位。西偏院里的二层楼为绣楼，专为曹家的小姐出嫁前居住。三多堂的三多为多福、多寿、多子，在封建社会，多子特指为多男。在曹家，男孩子可以接受家塾的教育，如果是女子，命运则大不相同。在绣楼的扶栏墙上保存着比较完整的砖雕，图案有欢子头朝天、喜鹊头朝地、喜鹊登梅、六合同春、露丝系莲、松鼠系葡萄、凤凰系牡丹、鹌鹑百合、竹豹平安、马上升级，无一幅图案重复。这些图案几乎写尽人生的吉祥如意。绣楼夹在西主楼和中主楼之间，而且后缩数尺，明显是低楼后退，明显的表现出男女有别、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思想，意思是指女子不能出人头地。在封建大家族里，遵循纲常礼教，年幼的小姐依照家训，十三岁时便被送上绣楼上学做女工。当地有民谣这样说：十三上楼十四嫁，十五生个毛娃娃。直到小姐出嫁时才能离开绣楼，坐上花轿，在一片喜洋洋的鼓乐声里穿红戴花，蒙着大红的盖头送到婆家去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在三多堂三座楼宅的顶上，分别建有三个榭亭，当地人叫它看楼。三个榭亭造型各不相同，凌空而立，凭栏远眺，山川田野尽收眼底。据说三多堂的建筑布局架构显现出一个大大的篆体的寿字，而寿字的最上一画正是主楼。登上楼顶的游人全站在了寿字的最上头了。站在三多堂楼宅顶上俯瞰整个三多堂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整个三多堂的建筑格局。东西一条甬道将三多堂一分为南北两半，南边是外院，从东向西分别是东偏院、戏台院、账房院、西偏院，又一个戏台院。这里是商业经营、子弟教育、安全保卫、男仆人居住的部分。北边是里院，被厅堂分割为内外两进，这里是三多堂的内宅，是三多堂主人们日常起居的部分，在这里陪伴着他们的还有进士的女仆。 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考察了中国明堂庙寝以后，认为我国家族的制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。一个家庭有父子有兄弟，而父子兄弟又各有自己家室，正是由于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，在家族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出了长幼有序、上下有分、内外有别的伦理。正是这种封建的家族制度造成了四合院的这种居住方式的人文原因，这在三多堂的建筑布局中就非常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。也正是这种长幼有序、上下有分、内外有别的道德伦理，形成了三多堂纵横分割清晰的建筑格局。纵向，前中后三进院落前后串联而成；横向，三座主院又有两座偏院相左，这种结构才可能容纳得下三多堂几代同堂仆役众多的大家庭，才可能相处得宜，合乎封建礼法。由于山西临近北京，受到京畿民居建筑风格的影响，山西民居基本是北方四合院的建筑格局，庭院中东西南北四方的房屋并不相互连接，适合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。而南方的庭院式住宅，因为南方多雨，东西南北各处房屋多用廊檐连接。但是山西晋商大院与北京四合院最大的不同在于庭院的格局。北京四合院的东西厢房一定要让出正房，退出正房东西山墙，这样北京四合院的庭院就成一个四方形。而晋商大院虽然也采用了四合院的格局，但是它的东西厢房不但不让出正房，还抢进正房很多，最多的可以只让出一间正房，留在院子正面。这样晋商大院的庭院都显得比较狭窄，不如传统北京四合院那样宽敞。有人认为这大概与山西冬春两季的风沙比较大有关系，也是气候所迫，一种无奈的选择。1934年的那个夏天，蒋梦麟应孔祥熙的邀请到山西太谷走了几天，回到北京以后写了一篇《太谷之行》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，山西的太谷、祁县、平遥是相邻的三个县，为昔日全国金融的中枢，太谷又为三县中之首要。然而沧海桑田，他感慨世事的变迁，现在只见太谷地方丛楼耸翠，远雨蔽天，使人有黄鹤已逝，空余楼台之感。阴爻的梅奈何一变而为人世的梅奈何了。在蒋梦麟一行人来到太谷的前一年，有一位学者在山西太原住了三个月，后来他写了一篇《太原见闻记》，发表在当年的《独立评论》上面。他写道，山西过去是很富的，富的来源是山西人在外省外国的商业和金融业。老西以简朴而长于计较著名，但是清末年初，票号被宁波广州的银行帮挤倒了，俄国革命及外蒙独立把那儿的老西打回来，918的大炮把东三省的山西商业破坏了。老西纵然简朴，生力的资源减少，仍然日渐贫穷。民国19年的纸币破产，又把晋中晋北的金融损害不小。就这样，晋商巨族一家一家的衰败下来，到1937年七七卢沟事变以后，侵华日军占领太谷，将三多堂洗劫一空，致使曹家彻底破产。于是显赫数百年的晋商望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。1934年夏天，陈恒哲眼中看到的曹家已经是这个繁荣了300年的晋商巨族三多堂最后一抹落日的余晖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留住你一 情的少年，留的你一